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新人计划有争议，毛遂自荐很卖力，账房先生是梦想，德才兼备不可替。各位看官，说起这个关于熊孩子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闹剧啊，在咱们这儿好像也是聊过不少了。今儿呢，咱们就把时间往后啊推上一推，看看一个初出社会的小年轻人是如何的积极进取，又如何的因为当年熊孩子时期犯下的过错而不得不面对的这一刻吧。 老张啊， 哎，掌柜的， 这个呀，咱们这个绸缎庄的生意呀，是越做越大了。 是那是不是好？您英明领导吗？这不是？ 是这样啊。我觉着您最近挺辛苦的，你看这白头发都长出来了。 不是，我这少白头，我这少白头。 哎，上次你跟我说说想请一个新人，我回去想了一想，也是，你说把所有的这个。工作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这身体也吃不消，对吧？你是怎么考虑这个请新人这个事儿呢？ 哎， 你说是从别的地方挖呢，还是咱们自己个儿培养呢？ 我觉得咱们 啊， 作为一个老绸缎庄嘛，我也是咱们绸缎庄，咱们绸缎庄两朝元老了啊。 是是是， 咱们得自己培养新人。 自己培养新人、 啊哎、对，你想啊，账房先生这活儿、那都是进进出出的，都是钱呀、你得信得过呀、你得是咱们自己人才行啊，对不对？ 但是我是觉得呀， 啊， 我是觉得从别的店高价挖角儿，挖那种有经验的账房先生比较好，这样一来他就能上手啊。你看咱们现在生意这么火，你说你再从头培养一年轻人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你说回头他不仅不能帮你的忙，他还添乱，你说多麻烦呀、 啊、 对吧？ 不是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东西万一要是丢了、这东西这可说不清楚。 丢了 您知道吗？那可不，这是账上的事儿。您外请一个，他万一他不给您用心呢，对不对？他给您一马虎，您这事儿可就不好弄啊，您知道吗？ 但是你说这新人他更容易马虎 呀，他你说这老人吧，他有经验的账房先生，他怎么会老？怎么会马虎？ 掌柜的， 得自己。 掌柜的， 来，那个张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我来喝口茶，我跟你们俩这讨论事儿呢，讨论您吵的嗓子都冒烟了，来喝口茶，喝口茶。 不是， 我跟您说啊，这绝对得自己培养，这肯定不能用外援。 我是觉得这个自己培养的太费劲了，你没个三年五载的，真的培养不出来。 您得听我的，您 啊， 哎，有道理。 阿才， 嗯， 你干嘛呢？ 没事，我听听您。 听什么呀？ 不是， 你不送水来了吗？送完了没有？ 送完了。 走了。 不是，我想 回去吧。 我听你们两个在说这个有一个账房先生的事儿。 是啊，阿才，你有什么想法啊？ 真的，我励志啊，从小啊，我脑子我就聪明，我这算术啊就好。我那时候就想啊，成为一名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水平、有才干的这么一名账房先生。我觉得账房先生他看上去只是写写算算，实际上他要有一颗很强的责任心，他担负着咱们一个企业的一个绸缎庄的命脉呢。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有良心的账房先生，他就能够带领着这个绸缎庄越发展越好。他要是一个没有良心的账房先生，既花账自己中饱私囊，从中做假账做花账，咱们这个绸缎庄肯定发展不好。所以说呢，我呀是一个绸缎庄的伙计，我是伙计出身，我根红苗正，我肯定是值得信任的这么一个人选。同时呢，我脑子从小我就聪明，一得一，一二得二啊，一三得三，一四得四，一五得五，一六得六，一七得七，一八得八，一九， 这个 背的多熟啊，这个啊，这二九十八，九九八十一， 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 sin cosine tangent， 哎，行了行了， 根号下都会嘚儿它，我全明白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说，那个我不管是能力还是可信任度，我想那谁。茅房自建一下， 茅房自建 不是谁自建来着？茅先生，我没这文化，茅什么来着？ 茅房子，茅随自建， 茅房自建太味儿了。茅随不行，茅随自建一下，茅随自建一下，我就 这孩子还挺能说的， 您看行不行？但是他，您说挖人吧，那又得培养。这个挖人吧，又得要钱；培养吧，周期太长。我呢，又有基础，又了解咱们绸缎庄，哎，又不用打外边这挖，哎，我还对咱们上心，我还不用怀疑。您说都信得过，这是不是？这各个方面的，您说我是不是最好人选？ 这样吧，我觉得 师傅。师傅，您说我是不是最好的人选？ 这可没有， 我肯定最很快我就能上手。 这可没有， 成为您的左膀右臂，我衷心的辅佐您，师傅，您看您就说句 掌柜的，你看那个，要不让他试试啊？ 行，那就试试吧。 哎呀，这个阿才啊， 哎， 你还别说，我对你这个算术能力啊，特别的惊讶， 就是没想到吧？ 没想到， 真的，你看我这， 你看 我算不打，你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 你等会儿，是吧？这叮当是不是 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把那个银元就搁在柜台上，叮当叮当，算一摞搁一摞，算一摞搁一摞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。 哎呀， 真的，您看看我这，我是个细纸人，真的，您看怎么样？ 这个。 您看看，您先说怎么样？ 还真是不错，比较细致， 对， 也仔细。这个你还别说，我觉得你是这块材料， 是吧？ 是这个。 你要觉得我是这块材料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师傅，你看我一嘴一个师傅叫 你，跟 你 说别老叫师傅嘛。你什么事儿？你说吧，有什么话 我就想。正式拜师 哦，正式拜我， 正式拜您为师 接班。 您看您说的那么直白，接班干嘛呀？ 哎呀，他这个， 您犹豫什么呢？ 是 您给我说， 我跟你说啊， 助理您直说。 阿才是这样，你呢是咱们店里的人，确实是也是值得信任， 就是嘛。 但是我这个人啊，收徒啊，我也考虑两点， 哪两点？ 第一，得是咱们店里信得过。 我说过这点， 德才兼备。 哦， 你我是当然啊，你业务是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我还得考察你。 哎，您这考察什么呀？考察我从家里到社会，就来到绸缎庄了，拢共我不到半个月的，哎，我就跟您学财务了。 我有一张白纸啊，我从家里到社会无缝衔接，我这个乖宝宝，我在品德上有什么问题、啊、您可不问我这，您这就是瞧不起我，不是瞧不起我，瞧不上我，怀疑我，是不是？怀疑我，我没受过这样的怀疑。我打做伙计时，我勤勤恳恳，端茶倒水的。您的一咳嗽，我这痰桶就递上来了。您这一舔嘴唇，我马上就把茶杯递到您手边上了。我这还有什么瑕疵？到您这儿说了，我业务没问题哦，就是要考察我。那考察我什么？不就考察我品德吗？什么叫考察品德？考察品德的，这对人是多么大的侮辱啊！是不是？我告诉您，我叫您师，我叫您师傅，我是很尊敬您，我认可您的才干。我也认可您的品德，可您不认可我，这不好，这不行，您没有这没有这么不跟人说理的地方。 行了，别哭了，哎呀，哎，林捕头您好。 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？什么多大的事儿啊？至于的吗？ 我跟你不认识，我叫 怎么哭成这样啊？ 我叫阿才， 这姐都快咽气儿了。 不是，我委屈大了，我叫阿才。 你阿才，阿才怎么着？你 我从我家出来， 哎、这多大的？你这都还乐呀 ？ 你都20多岁了吧？怎么就跟个小孩儿似的呀？ 我就是小孩儿 啊。你怎么了？你说好好说话，别哭了。 是好人 啊，是好人，看着像个好 人 啊。 我们那张先生刚才说了， 他说啥了？ 不是， 我想拜他为师。 捕头啊，这样 不收我？ 他呀想拜我，我说这个我收徒，我德才兼备，我再考察考察他。这孩子觉得我说他的品德有问题了。 哎呦，你想多了，怎么 德才兼备完了，他还说了，说我业务没问题，那我业务没问题，他考察我什么呀？ 我也是这。 考察我 人 品了，人 个人这个认识， 我人品都什么值得考察？ 行，没啥考察的， 甭让他考察，您考察行不？您考察。 行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 你查。 查，行， 我送点乖宝宝 啊，乖宝宝，乖宝宝， 我没有被记录在案了，你查 啊， 查，你好好查， 查查查，回头查，回头查， 我每你要不查，我天天上衙门，我问你，你去，你现在就去衙门， 哎， 带着我去， 现在就去啊， 带着我去， 不是人家不是说着玩儿，我这不说着玩儿吗？ 什么说着玩儿的？我品德没问题，我 这孩子真 轴 啊， 走， 行，去，走，去，阿才。你把你那个出生年月日告诉我一下啊，我给你查一下。 出生年月日，我是。 啊、行，写下来，我对照一下。 有鬼年那年， 等会儿， 你看你是挺有鬼的。 有鬼年是什么年啊？ 鬼有年，这 有鬼， 鬼有没鬼？ 鬼有干不到一块儿去。 不是鬼有毛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 行了，你写下来，写下来。 鬼嘛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鬼有嘛？鬼有， 鬼有， 鬼有，鬼有，有鬼那年。 行，有鬼，有鬼，有鬼。好，有这孩子真轴。来，我来翻一下记录啊，我翻一下记录。 鬼有年， 鬼有 端午月闰五月五月初。 翻一下，行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一下，我查一下那个时间啊。这个清白人， 阿才是不是清白人？你说， 哎，对，等会儿，阿才，你是叫阿才是吧？ 对， 阿才， 癸酉年5月5号出生的。 等，阿才是有好几个叫阿才的，癸酉年5月5号出生的。哎，14岁，曾经因为损坏他人的财物。而被报过官，你是五月初五是吗？ 是五月初五啊。 那没错，那真的就是你。哎，那个是那个，那个 捕头。 对，我您怎么称呼来着？我给忘了。 张捕头，我姓张， 张先生啊，张先生您看一下啊。这个14岁的时候，这个阿才曾经因为损坏他人财物而被报过官，您看没错吧？你看跟他报的这个时间、生辰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 真有这个事儿啊！ 阿才， 哎呀， 阿才， 怎么回事啊？ 不是，我也 14岁啊， 我这没有这印象，我 你给你看啊，这个是有这有记录的啊，这可不是我编的啊，这是真有记录在案的，你看一下。你好好想想有什么事儿。 哦， 想起来了吗？ 十四岁， 十四岁的时候， 十四岁，哎呦， 啊， 十四岁我不算事儿，我撞了一个卖白菜的小车， 啊，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卖菜大妈说吧，我说我岁数小， 嗯， 不懂事儿， 嗯， 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我成年懂事儿以后，我就弥补他损失，然后就那捕快就把我放了，就这么个事儿啊。 我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你当时为了尽快脱身，你就把自己犯的错，你就说自己犯了错，你要将来要弥补。 对呀、啊。 然后你转头你就给忘了，可是当时我们那个尽职尽责的小捕快没把这事儿忘，就把这事儿事无巨细的都给记下来了， 嗯、 对吧？ 就是， 对不对？ 哦哦哦，就是记下来是我当那个。成年之懂事之后弥补他损失这事儿、 啊，对啊，就是你把那个卖菜大妈的那个小推车给撞了、啊。 哎，这事赖我，这事赖我， 对吧？ 我不是故意忘了啊，我不是故意忘了，我真的这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这我兑现承诺，这还不行吗？我兑现， 承诺什么呀？ 这承当时说怎么弥补大妈那个，您看这行不行？您不懂， 这孩子还真是啊。 挺好吧， 有信义之人啊！ 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？ 嗯， 弥补那卖菜大妈不完了吗？ 对， 吧 不是 不行， 你不是这也不行，你弥补也不行 啊！ 你十四岁那年撞的， 嗯、啊， 你还找得着人家吗？ 哎呦，这可不好说了。 嗯 嗯， 你 得好好想想， 因为我们这么些年没搬家。没搬家，我撞那白菜车呀，就离我们家不远。 那这样，咱们一块儿去找找， 俩街口， 对啊， 就那就能找着，能找着。 走，那走，咱们仨一起去看一下。 走， 就是这儿。哎 啊， 就这条街啊？ 是这个街吗？ 不对，这 街 是这街。 这不是你刚才说是这个街吗？ 这街是这街，卖白菜的也这也有卖白菜的。 是那个。 可我 不对呀、 啊，我当年撞那个呀，岁数就不小了。 这 是一姑娘啊！ 是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这年纪对不上啊！你当时撞的是一 大妈 呀！ 您 上 去问问。 这个姑娘，姑娘，您不是林捕头吗？对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你是刚来这儿卖白菜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我们家十几年都在这条街上卖白菜呢。哎， 哦，十几年，不，等会儿，这姑娘，我不是为了看这姑娘啊，不会看这，咱说清楚了啊，不疼，那姑娘我看像哎， 像什么呀？ 像哎，你像个人。 废话，这位哥哥说话太逗了。什么叫我像个人呢？ 你说的像象， 不是像你像人，不是 像我当然像，我就是人。什么叫 像 人啊？ 像个人儿，咋 像 个人儿？ 像啊，像个人儿，我当然像个人了，我当然像我妈呀，我还能像谁呀？ 对对对对 啊， 对对， 什么叫对啊？ 你妈， 我说二位骂街不成啊？ 没嘛，说你长得像你妈。 不是，那不能骂街。 没骂街。 我本来就说我长得像我妈。 你那母亲不行？对对对，你妈妈。 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这 儿我好多年前 啊， 我撞过你妈妈也在这买白菜。 你撞我妈你？ 我把那快车给撞倒了、 哦、 当时我小不懂事儿，我也赔不了他，我就跟那个捕快把我抓住了，我就跟那捕快说，我说等我长大了呀，我就赔他 啊、哦、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我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种事儿，可见当年我妈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里。你那会儿那么小，一个小孩儿，你说我妈怎么会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呢？行了，这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不用赔，不用了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 先 你好好放宽心啊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 我原来我觉得我这么些年我一张白纸，我一点我没有包贝，没有掌，我没有窟窿眼儿，知道吗？结果我没想到我有这熊孩子的一面，我那个真的我哎呦，我挺对不起的。 这样吧， 啊、 我出个主意吧。 啊， 那个姑娘啊， 哎， 这个阿才啊，这孩子叫阿才。 嗯嗯 啊，阿才， 他是。 他这样，我觉得这他的性格还挺逗的。 他是我徒弟了。 嗯嗯， 是我徒弟了。 认了，谢师傅。 这孩子呀、啊，他是这个 有信有义， 对对对对对， 也有情有义的，这么着得了，让他跟着你啊，上家里，你母亲还没撞死吧？ 哎，您这怎么 说 话？ 您 母亲怎么说话？这什么叫那老太太没撞死？这是他的母亲，这是我未来的丈夫，这是那个、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您带着我呀、一块儿咱们上那个家 亲家那儿啊，看看亲家去。 哎，说到我心眼儿里了。 如此积极求取上进的年轻人，再加上又有眼力劲儿，这样的素质在职场上应该也算是不可多得了吧。不过呢，考验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呢，虽然有活力，但也沉不住气，一旦被质疑就哭着喊着的要让全世界来给自己澄清。只是这事儿真的会那么简单吗？嗨，虽然现在一提起熊孩子，大伙都是一副颇为嫌弃的样子，但其实回过头想想啊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曾经历过那样不管不顾的时候呢？只是当我们逐渐成长，融入到社会规则当中，就会容易因为某一种小小的破坏而大惑不解。但是呢，看着别人的同时啊，反观一下自己，有时候啊，那一点点的宽容，其实同样也是给我们自己的。正所谓，话说当年好困惑，有心弥补儿时错，多方宽容促成解，其乐融融真收获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，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。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。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长焦的光怒放爱的青春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、于月月演唱。 梦想有多长，希望就会在前方，无